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六章《密室》第四十八集。 这大概是哈利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。他、卢恩、弗雷德和乔治坐在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，谁也说不出一句话。珀西不在，他派了一只猫头鹰给维斯莱先生和夫人送信，然后就把自己关在了宿舍里。从来没有哪一个下午过得像今天这样缓慢，格兰芬多塔楼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拥挤而又寂静。太阳快要落山时，弗雷德和乔治再也坐不住了，就回宿舍睡觉去了。 他准是知道点什么，哈利， 罗恩说。这是他们躲进教工休息室的衣柜之后他第一次说话。 所以才被抓走了，根本就与珀西做的傻事毫无关系。他肯定是发现了跟密室有关的情况，肯定是这样，所以他才会…… 罗恩拼命地揉了揉眼睛。 我的意思是，他是个纯血统，不可能有别的原因。 哈利可以看见太阳红得像血一样，渐渐沉落到地平线以下。他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过，哪怕他们能够做点什么也好啊，不管是什么。 哈利， 罗恩说， 你说他是不是可能还没有，你知道…… 哈利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想不出金妮怎么可能还活着。 你说呢， 罗恩说。 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找找洛哈特，把我们知道的情况告诉他。 他不是准备进入密室吗？我们可以对他说，我们认为密室在哪里，并告诉他在密室里的是一条蛇怪。 哈利想不出别的办法，而又希望做点什么，便同意了罗恩的提议。周围的格兰芬多学生心情都很悲哀，都为维斯莱一家感到难过。所以当哈利和罗恩起身穿过房间，钻出校巷洞口时，没有人试图阻拦他们。他们下楼走向洛哈特的办公室时，夜幕已经降临了。办公室里面好像动静很大，可以听见摩擦声、撞击声以及匆匆忙忙的脚步声。哈利敲了敲门，里面突然安静下来。接着门打开了很细很细的一条缝，他们看见洛哈特的一只眼睛正朝外窥视着。 哦，波特先生，维斯莱先生， 他说，把门稍稍开大了一点。 我现在正忙着呢，希望你们有话快…… 教授，我们有一些情况要告诉你， 哈利说。 我们认为会对你有些帮助。 哦，是这样，其实并不怎么…… 他们看到洛哈特露出的半边脸，显得十分紧张。 我的意思是……好吧。 他打开门，让他们进去。他的办公室差不多完全搬空了，两个大皮箱敞开着放在地板上，各种颜色的衣服，翠绿色的、淡紫色的、深蓝色的，被胡乱地叠放在其中一个皮箱里，各种图书乱七八糟地堆满另一个皮箱，原来挂在墙上的那些照片都塞进了桌上的纸箱。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吗？ 哈利问道。 哦，是啊，是啊。 洛哈特一边说，一边从门背后扯下一张他本人的真人大小的招贴画，把它卷了起来。 接到一个紧急通知，躲不开，不得不去。 那么我妹妹怎么办呢？ 罗恩冲动地问。 哦，至于那件事，真是太不幸了。 洛哈特说，避开他们俩的目光，用力拉开一个抽屉，把里面的东西装进了一个大包。 没有谁比我更感到遗憾了。 你是黑魔法防御术课的老师啊， 哈利说。 你现在不能走，现在有这么多邪恶的东西在这里作祟。 怎么说呢，当初我接受这份职务时…… 洛哈特一边含混不清地嘟囔着，一边把袜子堆在箱子里的衣服上。 工作描述里并没有包括……我没想到。 你是说你要逃跑？ 哈利不敢相信地说。 可你在书里写了你那么多了不起的事啊。 书是可以骗人的。 罗哈特狡猾地说。 是你写的呀？ 哈利喊道。 哦，我亲爱的孩子。 罗哈特直起身，皱起眉头看着哈利。 用你的常识思考一下吧。如果不让人们以为那些事情都是我做的，书的销路可就差远了。读者不会愿意去读一个丑陋的亚美尼亚老巫师的事迹，尽管他是一个村子里的人，摆脱了狼人的祸害。把他的照片放在封面上，那还不难看死了？他穿衣服一点品味也没有。还有那个驱逐万伦女鬼的巫婆，她长着一个毛乎乎的下巴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想想看。 所以你就把别人做的事情全部都记在你自己的账上了？ 哈利难以置信地问。 哈利呀，哈利。 洛哈特不耐烦地摇着头说道。 可不像你说的那样简单，我的工作也不少呢。我要跟踪查找这些人，问他们究竟怎么做到那些事的，然后我还要给他们施一个遗忘咒，这样他们就会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。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，那就是我的遗忘咒。你知道了吧，哈利？我也要付出很多很多辛苦呢。你知道吗？可不仅仅是签名售书和拍宣传照片。要想出名，就必须准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。 他乒乒乓乓给皮箱盖上盖子，上了锁。 让我想想， 他说， 东西都收拾齐了。哦，对了，还忘了一件事。 他抽出魔杖，转向哈利和罗恩。 由衷的抱歉，孩子们，我不得不给你们施一个遗忘咒，不能让你们把我的秘密到处张扬，不然的话，我的书就别想卖出去了。 哈利及时地拔出自己的魔杖，罗哈特刚把魔杖举起，哈利就大吼一声：“ 除你武器！” 罗哈特被击得倒退几步，摔倒在他的皮箱上，他的魔杖高高地飞到空中，被罗恩接住，扔到敞开的窗户外面去了。 你不应该让斯内普教授教我们那个咒语的， 哈利气愤地说，一脚把洛哈特的箱子踢到一边。洛哈特抬头看着他，那模样显得更枯瘦憔悴了。哈利仍然用魔杖指着他。 你们想要我做什么？ 罗哈特虚弱地说。 我可不知道密室在哪儿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 算你运气好， 哈利说。他用魔杖指着罗哈特，强迫他站起身来。 我们碰巧知道密室在哪儿，还知道密室里关着什么。走吧。 他们押着罗哈特走出他的办公室，沿着最近的一道楼梯下去，走过墙上闪着那些文字的昏暗走廊，来到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门口。他们让洛哈特走在最前面，哈利开心地看见他浑身发抖。哭泣的淘金娘正坐在最里面的一个抽水马桶的水箱上。 啊，是您。 他看见哈利说道， 这次你想要什么？ 想问问你是怎么死的， 哈利说。淘金娘的整个神态一下子就变了，看样子从来没有人问过她这样一个让她感到荣幸的问题。 哎呦呦，太可怕了， 她津津有味地说。 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，我就死在这个单间里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当时奥利夫红被嘲笑我戴着眼镜像四眼狗，我就躲到这里来了。我把门锁上，在里面哭，突然听到有人进来了，他们说的话很滑稽，我想一定是另外一种语言吧。不过最让我感到恼火的是，我听见一个男孩的声音在说话， 于是我就把门打开，呵斥他走开，到自己的男生厕所去。然后， 陶金娘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挺起胸膛，脸上容光焕发。 我就死了。 怎么死的？ 哈利问。 不知道。 陶金娘神秘地压低声音说。 我只记得看见一对大的吓人的黄眼睛，我的整个身体好像都被抓了起来，然后我就飘走了。 他神情恍惚地看着哈利。 后来我又回来了，你知道我一心要找奥利弗红贝算账。哦，他非常后悔当初嘲笑我戴眼镜。 你到底是在哪儿看见那双眼睛的？ 哈利问。 差不多就在那儿吧。 陶金娘说，很模糊地指了指他前面的水池。哈利和罗恩赶紧走过去，洛哈特慌忙退到一边，脸上露出万分惊恐的表情。